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普罗政治学院将于2016年全力推动公投制宪运动，现于2016年3月31日举行公投制宪运动筹款晚宴， VIP 席一席12位，每席30,000元，一位席券2500元，普通席一席12位，每席7200元，一位席券每位600元。席券购买方式请参阅 myradio.hk。 欲购从速，多谢各位支持。 各位观众又来，而家又到咗粤志会唐文嘅时间啦。细佬系曾卓文，今日我哋嘅话题系做乜赖低我个赖字。咁我哋做乜赖低我呢？点解要用呢个词呢？咁我哋睇下回分解。冇错啦，原来呢个赖字嘅本字呢就系落，落花流水个落。俗写呢就有呢个三点水做个赖啦，或者剔手边个赖啦，或者系呢个赖账个赖啦。解呢就解留低、遗留或者弃置。最近近年来香港呢个港共政权逼死香港人，唔革命就冇命。点解咁讲呢？原来呢2016年3月11号的苹果日报就说了，死者冇做乜赖低我，香港大学文学院三年班学生苏俊熙20岁啫。咁前几晚呢就在黄大仙上村堕楼身亡，多名亲友去殓房认尸，其中苏母即是呢位苏同学的妈妈更加哭断肠，我得你一粒仔做乜赖低我啊，佢喺度痛哭。这个赖字为什么本字是落呢？那我们等一下会再讲的。那现在呢就顺带一提，香港的儿童自杀究竟成因是什么呢？国师陈云就有所解答了。他说香港儿童面临过度和过早和过量的学业和技能培训和各方面的成效监察，但是香港的升学机会和就业前途呢显然不成比例啊。即是说你就算现在那些升大学，很多那些学位呢又被大陆人霸占了，跟着呢你很辛苦入到大学啦，毕业啦，那个就业前景呢又是跟你苦读寒窗10年啊，和你父母呢的栽培心血呢不成比例啊。咁點解香港會搞成咁嘅呢？原因就唔喺學校嗰度，亦都唔喺家長嗰度。陳文指出原因就係政治，因為而家香港嘅政體就係不民主嘅現代政治，香港社會呢亦都喪失咗傳統道德判斷能力。但係香港就係個富裕社會嘛，有大量嘅公帑去支援公共教育，家長亦都有餘錢支付各種商業培訓服務。咁香港嘅教育呢就係進入富裕社會之後嘅教育，咁嗰啲教育官僚就用各種嘅教育需求，好似活動教學啊，咩多元智能啊，網上互動學習啊，學習歷程啊，即係 portfolio 啊，仲要咩出國遊學啊即係暑期班又去咩英國遊學啊之類啊，普教中啊，外語環境教學等等，就逼嗰啲學校提供好鬼複雜嘅教育服務同埋成效監察，一項又一項咁加上去，冇人可以叫停。教育出嚟嗰啲細路呢又蠢蠢笨笨，戇居居十下十下。皆因呢英國殖民政府遷出香港之後，香港社會就失去咗道德判斷能力，而我哋又仲未建國，就冇自己國家嘅價值觀，咁又冇民主監察。於是教育局嗰啲官僚就自把自為，而與此同時咧，辦學團體即係啲學校啊、補習社啊、教科書出版社啊，全部當啲香港細路係搖錢樹。咁香港嘅家長喺各種權威啊、 公共教育服務啊，同埋收費培訓服務嘅壓力之下咧，疲於奔命啊！好多時成家要幫個細路做功課，做到深夜啊，喊都無謂。反抗方法好簡單，就是、香港民主化，教育經費啊、管理啊、策略啊，全部受到民主監察同埋制衡。咁啊，同埋咧受到呢個道德價值觀嘅考核，有人懂得叫停。問題係你要識揀，你要懂得投票，要投要選出嗰啲有強烈道德使命嘅議員，同埋要有能力同呢個有智慧同政府官僚對抗啊，糾纏啊，同佢攣過周旋嘅議員。呢啲議員咧，或者呢種咁嘅人才啊，喺香港咧就好少嘅啫。或者都得一個嘅啫，大家都估到啦，就係、是、香港嘅姜子牙啊，現代諸葛孔明啦，喂！嗱，咁我哋繼續講啲賴低嘅例子，譬如阿黃小姐匆忙之間喺洗手間賴低咗隻手袋。嗱，呢個廣東話嘅賴咧，即係遺漏嘅意思。呢個賴相當於普通話嘅落。这个音译后出的古代字典就没有记载的了，只能够参考现代的词典。红楼梦黛玉偶然两句吹到耳朵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赖。红楼梦又说了，我们家没人俗语说的坑着儿先飞，省的臨時掉三賴四的不齊全，令人笑話。現在的普通話就有這個掉三賴四，錢包賴在家這樣的講法的。另外以前呢，我們那個賴尿蝦的賴是這個三點水的賴就那個其實就不適合我們現在再更正因為我們就要不斷進步的嘛。康熙字典就话呢个三点水嘅赖咧，唐韵落大切，杂韵韵会落盖切音赖。说文解字：水流沙上也，楚辞九歌：石赖系浅浅，又喘也。前汉书武帝纪显甲为下赖将军，吴越为之赖，中国为之积。康熙字典剔手边呢个赖啦，唐韵卢达切，杂韵朗达切音辣，拨辣手披也，又杂韵落鞋切赖上升，把赖气去也，蒲松龄日用俗字，只子辣开大事笔，不用裁缝动剪刀啊。咁啊，呢、這个赖尿嘅赖咧，而家个本字仲未考到。据康熙字典就话呢、這个辣拨辣手披也，把赖气去也。另外咧，呢个赖咧，就毁裂也。爸奶如果第五声就是爸奶气去也，赖毁裂也，懒杨子方言坏也。如果他说这个剔手边的赖读赖的话呢，就解作留低什么遗漏啊弃字啊，就冇证据啦。呢、這个三点水嘅赖咧，字典解释只有水流沙上、急流或者系赖水水名嘅啫，所以就冇赖低嘅意思嘅。孔仲南就话：洒毒若赖，大小为也；广允正允，所买切，通作洒。说文解字：凡也，以水洒地也。按赖当作为。毒若拉扯之拉，为失位之拉，转上升。毒若赖，唯毒若赖，失物若为， 当用正音读之呢个孔仲南嘅讲法，按散咧读若赖，唯读若拉，就冇证据咁讲嘅噃。阿孔仲南靠估嘅啫，佢嘅思路咧就从语意而发。呢、这个赖低咧嘅赖即系唯，赖尿咧就以尿洒地，嘅赖咧就系洒，咁就话呢、这个洒读若赖。唯独若拉，咁诶有啲夹硬嚟。好，话时话啦，前两个礼拜咧，即系三月十二号啊，小弟同呢个美国嘅广东话专家包瑞信教授 Professor Robert Bauer 就一齐喺嗰个湾仔嘅富德楼嗰度演讲。咁啊，讲题系优雅嘅广东话可以入文。咁喺咁嗰就係嗰日下晝咧，都即係全場爆滿嘅，大家都好熱烈嚟到參加呢場討論。咁啊，席間咧就有觀眾提出問題，就話咧即係話嗰陣時啊包教授咧就係提出話香港小學應該係要教呢個粵語拼音嚇。咁其實教粵語拼音咧，方便呢個查字典啊，揾出呢個正確讀音都無可厚非嚇。不過咧，有觀眾就擔心啦，呢個話呢個廣東話會或者係中文啊漢文會被呢個拼音所取代。咁呢個擔心咧都係有啲道理嘅，因為咧文初嗰陣時，陳獨秀啊、魯迅已經主張呢、這個全盤西化，要將中文咧。將漢字咧就變成拼音文字，好似英文啊、意大利文啊之類咁樣啊。咁而中共咧，收尾亦接手，亦都有呢個意思。咁啊，佢哋嘅計劃咧就係先推出殘體字，跟住咧逐步將中文變成拼音文字嘅。不過收尾就放棄咗，即係淨係停留喺殘體字嗰個階段。不過已經對呢個華夏文化已經係好造成好重大破壞啦。如果這個漢字變成拼音文字就真的很大鑊㗎啦，但係學粵語拼音唔等於要將呢、這個漢文變成拼音文字嘅。點解大鑊呢？因為如果漢字變咗拼音文字咧，就同音字非常非常之多嚇，啲法律文件咧就由朝拗到晚都似。同埋咧，最重要嘅就係、是。漢字如果變咗拼音文字就會同三千年嘅華夏文化徹底割裂嚇。咁咁即係話無端端冇咗三千年智慧嚇、啊，變成咧好似非洲嗰啲土著咁樣，佢哋非洲好多部族咧本來冇文字噶嘛，即係淨係得口語啫嚇。咁、啊、要收尾咧到咗近代獨立咧，先至話即係用啲英文嘅。字母嚟到拼音啊，拼出呢個文字出嚟，咁咧，咁我哋就無端端咧由 point zero 由零再開始，由頭再開始過。本來有成三四千年文明嘅我哋嘅華夏文化咧，就突然間變成呢個啱啱出世，咁就真係好慘噶嚇。因為咧香港咧就係華夏文化最後一站噶啦嚇，即係話我哋香港人保存。呢、这個古漢語、古漢音，即係話呢個廣東話啦，亦都保存呢、这個古漢字，即係正體文字啦，亦都保存呢、这個古漢嘅道德風俗，即係儒道佛之類。咁所以咧就如果話廣東話變咗拼音文字咧，或者中文變咗拼音文字咧，就非常之大鑊嘅嚇。而家有教育局咧提出要將。要啲小學生啊、中小學生啊學啊睇呢個殘體字已經係影響非常惡劣嘅，我哋一路喺度反對緊嘅嚇，因為殘體字咧已經係將呢、這個華夏文化搞到殘缺不全噶啦。咁呢、這個將呢個廣東話變成另外一種語言甚至另外一種文字，甚至拼音文字咧。就有某一啲香港嘅獨立搞港獨嘅人士，唔係所有搞港獨啊，係部分搞港獨嘅人士咧，就亦都提出過咁嘅主張。咁呢、這個 所謂這個大概呢就是受到廣東省那邊的影響，因為廣東省呢我們、大家都收到風的了，廣東省呢有一派的獨立派呢就想吞併香港來搞廣東獨立的、就這個陰謀非常之艱險、大家要小心，因為呢我們文化建國的話如果沒有了我這個本土華夏文化的話呢，那個建國的文化基礎就非常薄弱、就算被你建到國、那個根基這麼不穩呢，也都隨時變成、非超獨裁政權，或者是隨時被人吞併的、好像新加坡那樣 就是這樣啦，它的文化基礎非常薄弱，因為它用殘體字，殘體字又切割了這個華夏文化，也都沒有辦法是完全繼承這個英國深厚優雅 的法治、傳統，所以呢現在就新加坡現在就正被中共殖民、而它那個前途也非常堪虞的、好，現在又到了廣告時間了，我們的本土唐文班呢就即將推出、就會在這個4月推出的了，这个本土唐文班的宗旨就是教大家写雅顺的唐文，文白月交融，通行四海，而又有本土特色、通行四海即是说、各省各地就算不是广东人都看得明，那就可以避免到这个恶性西化词不达意的共产中文，同时教埋这个粤词正典的编写技巧、介绍广东话优雅的渊源，每堂呢就有适量的功课由小弟呢亲自批阅改正的，正面的教材包括陶杰、陈云等等本地名士的文章、小弟的译作、张爱玲小说、唐迪生剧本、传统张梅小说、唐宋散文、历朝诗词歌赋等等，总共分八堂那么多，非常多元，大件夹底食、上堂时间由4月16号到6月4号逢礼拜六下午三点到五点，上堂的地点呢就在港岛近住地铁的附近，稍后会通知的啦，收费全期都只不过是2200元、本土新闻之友呢 就可以 有折扣2000元啫，4月3号截止的啦，小班教学名额有限，报名重速啊，报名方法呢就将这个银行转账呢入去这个东亚银行015-254-68-009，不是0009啊，三个零，928 Local Press Limited、跟住就将啲收据啊各样电邮翻去 admin@localpresshongkong.com 啦，报名查询就3483-0390。另外啦，小弟所编嘅粤词正典有好消息，第一册就系健康篇。又会即将就出版噶啦，喺两个月之内啊，咁咧呢个总共会分八册嘅，我哋先出第一册啦，八册夹埋成100万字啊，咁咧所以咧就呢个系文化公益事业嚟噶，希望大家多捐助啊！呢个文化公益事业就系由小弟同埋慈善团体文化现场有限公司合作建立呢个香港粤语本字最新权威词典。请各位踊跃捐书支持本土华夏文化复兴，捐款达到1000元或者以上者呢，就如果大家同意的呢就可以将个方名登录在词典的后页以资功德，捐款呢请输入去这个银行户口汇丰652-409-699-838，之后将收据等等电邮去 admin@cforculture.org、咁由於係慈善團體咧，所以捐款達100元或以上都可以免税噶啦，非常 jackal 嘅，善有善報啊，各位好心唔怕做。咁呢本字典嘅目的咧，就係證明廣東話大部分都係雅言，係文言，就唔係俗語嚇、就同埋咧，廣東話係香港人嘅母語啊。咁而呢本字典，亦都嘅用嘅例子好多時咧，係包括咗涉及咗香港嘅本土文化風情啊、風俗習慣，成為一本類似蜂蜜字通字嘅書。 咁譬如啲例子會包括埋香港嘅粵曲啊、粵劇啊、粵語流行曲啊、粵語長片啊，啊或者係呢個粵語文學作品啊，好似唐迪生嘅劇本啊，或者係呢個三蘇嘅《京紀日記》啊，甚至廣東話《聖經》啊，亦都有好多香港本土事物涉及入邊嘅，譬如呢個哪吒面啦、啊，或者趁虛啊啊等等，嗯。所以就呢本書呢是都是我哋文化建國嘅貢獻嚟嘅。咁好多謝各位支持，後會有期。 普羅政治學院將於2016年全力推動公投制憲運動，現於2016年3月31日舉行公投制憲運動籌款晚宴， VIP 席一席12位，每席30,000元，一位席券2500元，普通席一席12位，每席7200元，一位席券每位600元。席券購買方式請參閱 myradio.hk。 欲購重速，多謝各位支持。